9886. 你唔好再吓埋你啊！我就算死，都要同你同归于尽。 002档案之 叶心媛 上集。 草重生，荒山野岭会唔会有野兽出现噶？要尽快离开呢度。前面有火光，唔通有人喺度露营？行前去睇下先。咩咁噶？我头先明明见到山头呢一度有火光噶，点解突然间又冇咗嘅？ 你唔好再吓埋你啊！ 原来边有两个人好似喺度嗌交。半夜山间荒山野岭，点会？唔通喺度拍紧戏？又唔似，周围都冇拍摄人员。 我就算死，都要同你同归于尽。 冇啊！点解又系咁嘅梦嘅？ 咩事啊？面真系好纯白咁嘅。 喂，又啊！我， 你系咪又发同样嘅梦啊？ 呢次嘅梦比上几次更加仔细清晰。 哦， 呢次我梦见两个新村民初打扮、一身旗袍嘅女仔喺山顶嘅悬崖拉拉扯扯，点知？ 点知咩啊？ 佢哋两个拉扯之间，双双跌落悬崖啊！ 哦， 究竟我梦想表达啲咩啊？点解我会频频发咁嘅梦嘅？ 欣啊！不如我陪你去师傅度揾个究竟。 吓，你不嬲都知道我唔信呢家嘢噶啦，更何况问咗又点？ 求个心肝你得嘛？ 迟啲再讲啦。你都知道我最近公司推出山顶楼盘嘅 project， 我冇时间，我更加行唔开啊。 唉，我唔逼你，只不过 我冇事，你唔好担心我啦。 只但系你最近嘅面色唔系咁好啊。而且呢个山顶楼盘一开始你就频频发呢个梦，我谂呢个梦可能同你嘅公司新楼盘有关。 你唔好乱猜测啦，我呢排应该系攰得滞先至会咁啫。等我搞掂埋手头上嘅 project， 就攞假休息。你咪话想去三本立潜水嘅，我陪你去啦。 你真系有时间陪我潜水散心？ 系咪咁小气啊？人哋上次临时取消个潜水行程，你就记到而家。 唔系啊，我系惊你压力太多，做到残晒啊！ 哎呀，你嫌弃我啊？ 当然唔系啦，无论你变成点，都系我温伟豪最靓嘅老婆仔。 好甜舌滑， 欣啊，不如唔好再做啦。 唔做，边个养我啊？ 我养你咯。 系咪个个男仔都系咁大男人主义噶？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只不过唔想你咁辛苦啫。 知你心痛我啦，不过我暂时唔想喺屋企做和面婆啊。阿豪啊，组织一个家庭唔系一个人嘅事，系我哋两个人嘅事啊嘛。 我唔想见到你咁辛苦，我想我哋嘅未来可以更加幸福，同埋财务自由。你俾多几年时间我啊，最多我应承你，呢一段时间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唔会令你担惊受怕。 嗯，我都讲唔过你噶啦，夜啦，早啲休息啊。 嗯 ，Good night，Good night。究竟梦想表达啲咩咧？个红衣同白衣女子系咩关系？点解佢哋频频会出现喺我梦中咧？陈生你好啊，我是美欣啊。你早前不是说要找一间山顶的公寓的？我们公司推出的新楼盘就在千居山区，你有没有兴趣来看看？好啊，那你几时得闲过来看看示范屋？这个周末没问题，那我约定你这个周末中午两点见面。嗯，好啦，到时见。 嗯，饭时间啦，行啦。 珊珊，你等我 call 埋呢个电话先。 美欣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噶。 唔得啊，我未 hit 到 target 啊。 咩话？营业销售经理，你已经系我哋公司全 team 嘅 top sales 啦。 未够噶。 你咁都话未 hit 到 target， 咁我呢啲算咩啊？你使唔使咁搏啊？ 你点同我啊？你系千金小姐，屋企有米，赚钱买花大。而我呢就手停口停，如家唔播等几时啊？ 咁都系啫，你睇你啊，最近个样残咗咁多，食又唔定时，起身啦，唔好再打电话啦，陪我去食晏，最多我请客啊！ 我真系冇你扶啦，啊行啦行啦， 好嘢！喂，你做咩啊？ 我头有啲晕啊， 咁我扶你坐低先啦。 嗯。 你是不是又成朝冇食嘢啊？ 你点知噶？ 你成朝冇嘢落肚，血糖低，所以先至会见晕。我冲杯茶俾你啦。 哦，唔该。点解突然间咁冻嘅？啲冻突然间斩下斩下嘅。几时有人入咗嚟噶？头先都唔觉嘅。佢呢身打扮咁似曾相识，我喺边度见过咧？过嚟打个招呼先，小姐，小姐你系咪想买楼啊？小姐， 我要你命换一命。 九八八製作，葉生源。 会在示范单位的休息室的？我刚才明明珊珊，你做什么背着我哭啊？发生什么事啊？珊珊，为什么无端端在这里哭啊？为 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和强哥？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 你说什么啊？ 枉强哥咁信你，你点解要牺牲佢啊？ 你讲咩啊，珊珊？珊珊，你啱点解同平时唔一样嘅？ 既然你不仁，就唔好怪我不义，去死啊！死啊！ 珊珊，放开你嘅手，我救唔到你啊！ 死啦！美欣，你做咩咁用力捻自己嘅颈啊？快快啲放手啊，美欣！为什么他好像听不到我嗌他咁嘅？美欣，美欣啊！再咁落去，他就会死噶。哎呀，对唔住啦，呀！ 终于放开手啦，点会咁噶？ 事啊嘛， 珊珊，我点会喺度噶？ 你唔记得啦？头先你喺示范单位晕低，我叫啲男同事扶你入嚟噶。 啊啊！我条颈仲有个头咁痛嘅？ 唔系啩？啱啱发生嘅事，点解佢好似断晒片咁，乜都唔记得咁嘅？ 你喺度自自神神讲咩啊？ 美欣啊，你真系唔记得头先发生咩事？ 发生咩事啊？ 你头先好似撞咗邪咁，好用力咁捻自己嘅颈啊！吓，叫极你都唔放手，所以我咪随手拎起休息室嘅摆设品，搏晕你咯。 我系咪同你有仇啊？我手咁重嘅。 对唔住啊，当时情况咁危急，如果我唔敢做啊，你就会捻死自己噶。 点解发生咁嘅事嘅？ 美欣啊，其实你觉唔觉得咧？自从我哋嚟咗呢个新项目嘅示范单位，就频频发生怪事啊！ 咩怪事啊？ 听讲个保安呢几晚喺示范单位见到啲哪吒嘢啊！ 吓， 仲有啊，迟翻嘅同事咧喺停车场见到有个女子喊得好凄厉，又有人传示范单位施工前啲工友挖到两具不明嘅骸骨。呢度真系好邪啊！ 人讲你又信，你唔好咁迷信啦。 你冇听过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嘛。如果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鬼，我乐面真系好想见识一下。 吹，呢口水讲过啊，呢啲点可以乱讲噶？各位兄弟唔好意思啊，细路女唔识世界，有鬼冇鬼。 我真系冇你咁好气啊！ 喂，你要去边啊？ 你未肚饿要食晏咩？行咯。 吓， 有咩事啊？ 而家成六点钟啦。 咩话？六点钟？ 系啊，你喺休息室瞓咗五个钟啦。 点会咁噶？ 你唔好吓我啊！你系咪真系撞邪啊？点解你好似乜都唔记得咁嘅？ 我冇事，我谂我系我呢排攰得滞啫。 讲真啦，自从嚟咗呢树，你成个人气色唔系咁好。是不是不舒服啊？ 都说没事了。 有事不要死定啊。是啦，要不要 call 伟豪来接你啊？ 不用了，我不想麻烦他啊。 老公照顾老婆怎会麻烦啫？ 他最近都很忙，我不想他担心啊。 这么久了，我真的搞不明白啊，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我去 pantry 拎肉油给你，你在这里啊，不要周围走啊，等我回来。 哦。喂喂，我是美欣，你是哪位啊？小姐， 你冇事啊嘛？ 点解啊？点解你咁样对我做脚哥？ 喂， 点解啊？ 小姐，你讲咩啊？ 我要你一命换一命啊！ 你做咩啊？无端端掟个手提，好彩我闪得快。 我冇接啊，冇接啊！ 系你伟豪老公 call 嚟啊！嗱， 哦，喂，伟豪，揾我咩事啊？ 欣，你唔舒服啊？把声咁嘅？ 冇嘢啊。 哦，系啊，今晚咧我要应酬，会迟翻，你唔使等我门啊。 啊，好。你唔好饮咁多啊！ 知啦，你记得食饭啦吓。 伟豪， 咩事？ 都系冇嘢啦。你唔好咁迟翻。 搞掂，我即刻翻嚟。 好，拜拜。 美欣啊，你最近面色好差，要唔要我陪你睇医生啊？我早前睇过中医，佢话我荷尔蒙失调，执咗啲药俾我调养身子，几有效噶。你要唔要试下？ 哦， 咁好啦，我帮你安排啊。 多谢你啊， 大家姊妹嚟噶，要同我咁客气咩？你啊，唔好乜都收住，有咩事可以同我讲噶。 知道啦。 九八八製作，葉生源。 好心你啊，收下你嘅臭脾气啦，唔好喐啲就好似火山爆发咁。你再咁啊，啲细嘅个个就会执包袱走人噶啦。 迟早嘅事啦， 脾气好，福气自然嚟，心境都会开朗噶。 乜我闹得佢哋唔啱咩？原本个计划好完美噶，就因为佢哋一时过失，公司损失咗一批客户。 你冇错，我都觉得呢次系佢哋嘅疏忽。不过你咁简直影响自己嘅心情。我都系唔想你怒气。 你知唔知呢一批客户群嘅资料系好难揾翻嚟噶？ 我知呢啲客户资料系你不眠不休咁扣你人物攞翻嚟嘅。知但系咧， 我知但系啊，珊珊，你知唔知呢个月如果唔达标，我哋成 team 人就会被公司隔走。 咩话？咁严重？点解我唔知噶？ 高度机密，前日高层开会先落嘅 order。 我哋 team 不嬲都系 top three 嚟噶，公司点解可以咁冇人情噶？ 商业社会嘅残酷你又唔系唔知。如果呢个月我哋 team 人 hit 唔到 target， 就冇情讲。 我而家终于明解点解你头先喺会议上咁激动啦。原来你咁用心良苦，要保住佢哋嘅饭碗。美欣啊，点解你唔同佢哋讲清楚啊？ 讲咗有用咩？件事都发生咗啦，根本于事无补。而家最重要嘅系尽量逼佢哋 hit 到 target， 咁样成天人就安全。 嗯， 希望闹咗佢哋，佢哋会积极啲啦。 一定 呢件事要保密啊，唔好同佢哋提起。 点解啊？ 你冇听过军心动摇咩？我希望呢一段时间做最后冲刺，就算失败都好，至少都努力尝试过。 嗯，放心啦，我哋成 team 一定会大步揽过，渡过难关。 希望啦。 系啦。 呢几日伟豪唔喺度，你一个人惯吗？ 有咩唔惯啊？ 咁又系，你系独立女性、女强人， 咁女人系必须自强，唔可以成为男人嘅附属品，更加唔可以成日谂住俾男人宠爱呵护，咁样先至唔会俾男人睇唔起啊！ 伟豪都唔似咁嘅男人， 佢唔系咁嘅人。不过我哋女人必须有自己安身立命嘅事业，有自己独立嘅经济来源，咁样先至可以成为更完美嘅人嘛。 明白， 你明白就好啦，唔好太依赖 Jackie 啊！如果有一日佢唔要你，你就知惊啦。 点会啫 ？Jackie 好爱我噶。 我话如果啫，唔通你一世靠男人靠父母啦？父母总有一日会老，冇办法永远保护你噶，知唔知啊？ 知啦。唉，唔好讲呢啲，系咧，服咗医师开俾你嘅药，有冇好啲啊？ 又唔系咁， 点会咁嘅？唔通啲药唔适合你？ 呢排都瞓得唔好，频频发梦。 又系同样嘅梦啊？ 系啊，我真系好想知道个梦想表达啲咩。 嗯，会唔会系你前世嘅记忆啊？ 咩前世记忆啊？ 我早前睇过啲网络文章，提起话我哋人会因为发生啲事，遇到某些人事物，前世记忆咧就会被唤醒。佢就好似开关仔咁。薇恩啊，你最近有冇遇到啲奇怪嘅事或者人之类噶？ 唔通最近见到个女仔系主因，系前世记忆？无稽之谈。呢个世界点会有前世今生、鬼神之说啊？唔好胡思乱想， 等我找到篇文章咧，就 share 俾你。 哦， 你唔好咁怒气啦，对身体唔好噶。饮完杯咖啡咧，就好清空晒体内啲负能量啦。我而家出翻去做嘢。 嗯，加油啦，珊珊。 嗯。 前世今生，唔通我遇到嗰个女仔，佢系我前世嘅记忆？定系佢有时有求于我？嗰度几时踎住咗个人噶？佢耷低个头喊紧。呢位同事，你冇事啊嘛？ 你点解有咁多强哥啊？ 小姐，你讲咩啊？ 我要你一命赔一命！ 叶生元上集，编剧黄俊益，导演廖日豪，配音曾心怡，骆薇恩、许方齐饰演，温伟豪、叶宝胜饰演，钟善仪、童心饰演，珊珊、林素贞饰演。